好，听众朋友们，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多云转晴，偏南风二级左右，最高气温14度，最小相对湿度 40%。 今天夜间晴转多云有轻雾，南转北风一到二级，最低气温零上三度，最大相对湿度 90%。 虽然说白天和夜间的气温已经上升了，但是呢北京地区呢受弱气压场的控制，不利于空气污染物的扩散啊。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四级，请听众朋友们注意天气变化。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四点有戏， 有人就有恩怨，有恩怨就有江湖，人就是江湖。我是赵亮， 唯愿与君共欢笑，此生此世不离分。我是张帆。 人生如雾亦如梦，缘来缘去还自在。我是香露。 一曲祝君好，此处便可觅知音。我是米夏。 赵亮、张帆、香露、米夏，新鲜亮相，畅聊热辣话题，捕捉娱乐动态，轮番上阵，点评文艺万象，纵谈影视风云。2018年北京文艺广播 FM87.6，每天下午四点有戏，四点有戏，不打太极，快乐出击。 麻辣评点， 这个度是很难。 欢乐追剧，可以啊。光影印象， 余德水的工资要装款装。 风生水起， 四十有趣。 点。点点滴滴， 有声有色，细说人生。 米夏、 香露、赵亮、张帆，北京文艺广播每天下午四点有戏。 不打太极，快乐出击。欢迎各位在下午的时光依然停留在北京文艺广播，这里是四点有戏。我快说不下去了， 是听着这个歌想乐。 对啊，特别想乐啊。欢迎大家，我是赵亮。 大家好，我是季彤啊。今天依然是在这儿替班啊。 哎，对啊，今天怎么想起了这段音乐呢？ 我说也是啊，这个新白娘子传奇啊 啊， 看来你对赵雅芝老师啊，像叶童老师啊啊，是不是都很怀念啊，很喜爱？ 什么叫怀念？你这词儿用词非常的不准确、啊。 就对这个片子很怀念， 没错、啊， 对他们扮演的那个角色很怀念。 这歌叫什么？还记得吗？ 这叫什么来着？ 叫渡情啊、 哦！对， 今天我就要渡你啊！ 你把我渡到哪儿去？ 这个渡啊，这个渡就是 yes I do 嘛，是吧？ 我的天哪！ 就是我一定要重新再 你这是要做了我是吧？ 这个 看出来了啊！ 哎、 张帆不在，你这个胆儿越来越大呀！ 哎，不是我要渡你啊，是很多的人要重新渡劫呀、啊，要重新来过啊、 哦！是这意思？那就是说。有人打算重新拍翻拍， 很多人，我跟你说啊、 哦， 这个前两天我们吐槽了一下《西游记》，这些年来改编了好多部，就是叫这个我们 光系列电影就好几部。 对，这几年来说，《西游记》绝对是第一大 IP 啊，各种版本的《西游记》啊。 我觉得不是说这几年来，我觉得一直以来，打从它诞生以来，它 就是第一 IP， 对，就 改电影最多的。 你看戏台上有改编是吧？ 啊、 说评书的、是吧？唱快板的，这都离不开《西游记》。 其实我觉得三国是第一 IP 啊， 是吧？ 啊，这两年就是说电影加动画呀，这《西游记》也特别多啊。 四大名著嘛，都是这个频繁的被改编。 今年啊，今年这个《白蛇传》这个成为第一 IP 了。 哦， 怎么说呢？这个 往前追溯啊，最早的时候，这个在四点有戏还是他的就是幼年时代，就是于情于理的时候， 去年的时候， 哎，还不真不是去年， 啊， 前年的时候， 哦，前年， 我就跟张帆一起跟大家展望并吐槽过啊， 是吧？ 这个《新白娘子传奇》要翻拍的这个事儿，啊， 不是当时这个你们说什么了？ 当时啊是这么一回事儿，啊 嗯， 你看咱们当时能看到的消息是，2016年的时候，有一家文化公司就获得了这个就是赵雅芝叶童版的这个《新白娘子传奇》的剧方授权改编， 哎， 然后呢就没动静了， 就放下了， 啊，一直就没有动静， 嗯， 那个时候我们争论的呀，其实是就是说还是比较怎么说呢，是一个比较笼统的概念，就是说这经典要不要翻拍啊， 嗯， 张帆就是这个咬着牙咬着后槽牙说不翻拍，我就那哎赵雅芝我不行，我看着白娘子都是蛇啊， 放下， 哎，其实就是绝对是反对翻拍， 哎， 但是我是持一个非常开明的态度，我说如果你要是不支持翻拍或者说重拍经典， 啊， 那就没有新白娘子传奇， 哦， 对不对？你这新白娘子传奇这新哪来的， 也那一版好像他们俩那一版也是翻拍， 对呀，啊，你本身就是翻拍吗， 哎， 对吧？你就是说我们看到的现在被我们认为经典的这四大名著，水浒传三国呀，西游 记都在反复的翻拍， 哪个不是，就他不是第一个做这个事儿， 哎， 是吧， 这个， 所以说呢这种怀旧这种感情我们认可， 对， 但是我是支持拍下去，而且不光我支持，白娘子人也支持， 是，啊， 好几次赵雅芝女士在不同的场合啊，甭管是这个真人秀还是晚会接受采访， 哎， 人家都说了我支持新白娘子传奇的这个翻拍， 是吧， 啊， 这个就是翻拍来翻拍去，就是没动静以后， 哎呀，这个 赵雅芝老师都奔60了， 嗨，哎，活不开提哪活，80也比你年轻啊， 好， 哎，这个但是要说呢，今天我们说这个新白娘子传奇，现在的剧方已经变更了，那原因不明， 哦， 啊，就是又一个版本的新白娘子传奇啊， 哎，你记不记得就是之前有一版翻拍的是电影版， 嗯， 是黄圣依， 没错， 对吧， 没错，它叫白蛇传说，啊， 哎，白蛇传说， 然后呢据说今年啊这个还有一版叫什么，今年就是一个新版的白蛇传说已经拍完了， 哦， 是谁演的白娘子呢，杨紫， 嚯， 啊， 哦，这小白娘子， 哎，小白娘子啊，角色的名字叫白夭夭啊， 白幺幺零， 没有，你这干嘛报警了？你这 不是那天说的是 那是100 100 10086嘛？ 是，嗨，啊，这是那个吴君如老师的那个， 哎， 啊。 其实大伙儿说了啊，说这个估计啊，这新版的《新白娘子传奇》够呛好看。 什么叫够呛好看？到底是够呛啊，还是好看呀，啊？ 就是够呛好看，你自己理解吧。 就是 为什么 有可能令人失望？ 哎，为什么？ 为什么 这么说？ 为什么？ 啊，那是因为2018年一开年有两部翻拍戏，让我们真是啊，就是就是在股市里边就听不了这个词儿， 就撞 大跌眼镜，你知道吗？还听得了"大跌"这俩字儿啊？哎，真是大跌眼镜，这可以说是刷新了我们的期待啊！ 哦， 没有办法。就是没有办法看到完啊，就是特别 是受不了，是吧， 啊，就跟这眼睛抹了辣条似的，我跟你说， 天哪， 真是看不下去。哪两部呢？都叫新版了哈， 啊， 我们这个甭管它的具体名称了，我们统一叫2018，一个是《笑傲江湖》的2018，一个是《寻秦记》的2018版。 不，这家伙《寻秦记》也要翻拍？ 不是，也要，已经拍出来了。 已经拍，哎呦，那个，我记着当初古天乐他们那版，那可是好多好多人，这就是终生的回忆。 我跟你说，哎，怎么这弄终生的回忆？ 就是你想，2001年到现在也16、17年了，对吧？ 2001年，那正是我大学一年级， 是吧？ 那个时候， 你是不是看着这长大？当时你看着这个你就长大了， 确实那是我们寝室共同的， 哎， 大家的一个回忆， 哎， 啊， 就在那个青年人当中，这个寻亲记那个时候的他简直就是，哎呀，简直了，就是全是他的话题， 就是说叫穿越戏之鼻祖， 哎，没错， 可以这么说啊， 就是，对吧，以前没有这个概念， 哎，但是这个新版的寻亲记有点辣眼睛，先听两句他的歌曲啊， 好， 怎么样？这歌听着不算特别好听吧？中间带说唱的。 你等等，我好像听这歌，我就到了一个就是一个乡村和城市结合的地方之间的那个小歌舞厅里边那感觉一样。 哎呦，你这青年时代竟去什么地方啊？ 不是，我觉得 非得是城乡结合部的歌舞厅， 就是这风格呀。是吧？ 哎呀，我知道你想 大大大几个大几个大，是吧？这个节奏是吧？那个声音， 你这节奏可是快板，可不是歌舞厅， 不是就是那个意思。 你想好了，你到底去哪？ 就是那意思，介于凤凰传奇和九月奇迹之间。 你敢说凤凰传奇和九月奇迹是在乡村歌舞厅？ 我就是说，我就是他这个歌的那种感觉啊。 你看的是那个城市那个乡村爱情故事的番外篇啊。行了啊，来，我们就说呀。 为什么会这样呢？ 这歌听着稍微有点不明所以，是吧？ 对啊。 但是我跟你说，整个这个新群星记最好看的就是这歌了， 这是最好的，还是 就是对，这是我的。 你这是夸人家 个人的一点拙见啊？ 你是看了是吗？ 我当然看了。 哦、我但是电视里没演。 在网络上是有的、 网剧是吗、 新的这个群星记大家可以找到的，应该是在优酷和这个腾讯视频啊，两家都可以看到。 那会不会被那些以前看过老版的人骂死？ 你这话说的，当然了，比如说我， 对呀、啊。 哎呀，怎么说？你说我之所以前面我要说这种，就是我是一个比较开明的人啊，尤其对于这种 对 新拍这种事儿、 你表达了你的这个态度了，你是支持这个翻拍的。 但是说呢，就是说咱这个新拍，咱得秉承着一个什么样的态度、 越来越好。 哎，或者说你就是高山仰止，你把那放那、咱重新拍，咱就重新按小说拍，对吧？但是咱不能，这怎么说呢？ 胡拍。 这我都不敢说，人家这个导演编剧人自有他们的理解、但是我就说呀，整体的这个剧特别的偶像剧， 这个就是他可能我觉得这种风格这种调调，他觉得就是像现在在网上这网剧，他更多的可能是90后00后的观众。 可是你看去年网剧大爆发呀、那么多优秀的网剧啊，我觉得就是如果这个随便咱们拎出一个口碑还可以的网剧跟这个新群星记一比啊， 哪个 新群星记真是没法看啊。咱随便就是有可能是说、当年我这种新鲜感哈，就是第一部这个带穿越的啊，这个比较新鲜，今天再看它的时候似乎是这种穿越早就拍烂了，但是而且就是第二个情愫是特别愿意拿它跟这个古天乐那一版去比嘛、但是我就想说啊， 因为有珠玉在前呢， 你就最起码的你得拍一点那种感觉，那种感觉是什么呢？就是这个人他是穿越过去的，我就说你别跟那个新群星记比，你就跟什么步步惊心啊、跟宫啊这些比，他仍然没有那种穿越感。就这个人物呢，他似乎是理所当然，当然他说的台词、他的情节是他穿越回去了，可是他那个面貌啊，丝毫没有在异地他乡啊，不对，在那个历史深处 啊， 那种感觉实在是没有啊。 就是他跟他们之间就完全融合了，就全都好像那边那个时代的人也这样， 也不融合。 他也 看着就是夹上、你不信咱们听一段、 夹上啊、 咱听一段。这个就是主角项少龙跟那个秦青吧， 谁演的项少龙？ 两人项少龙这个小伙子呀。演的不错的啊，基本上就是以不动的这种脸部的表情就可以出演啊， 就是传说中的面瘫脸。 哎，这你说的啊，这 是一个专有名词， 很不礼貌，很不礼貌， 专有名词 啊，就是说他没有什么表情啊， 哦 也有可能就是我估计是有配音啊，肯定是有配音的。 偶像都是不没有表情的， 没有什么表情的。 哎，有表情就不酷了。 这小伙子叫陈翔啊，演这个秦青的应该是叫郭晓婷啊， 这都是这个 新人。 新人网红 啊，来，咱们就来听上一段啊，这个就是新《寻秦记》的片段。 谢大哥，你总说要离开这里，你就这么想离开吗？ 我根本就不是这里的人。 这有什么关系吗？这儿有这么多关心你的人。 我总感觉有一种虚幻感，觉得这一切都不真实。 我明白你是来自未来的人，但是我更确定的是现在的我是真实的呀。不信你摸摸看，你现在能摸到的我是真的，那就是真的，你要摸不到我，我就是假的。 你这样啊，让我觉得更不真实了。 你答应我，不要忘了星云。夏娜哥，你这是在做什么？ 定格，把最美好的画面定格下来。 定格？定格是什么呀？ 就是把你喜欢的事物保留下来。 真的可以保留下来吗？ 真的可以，包括这个花环也可以保留下来。它呢，就是永生花。永生花的花语你知道是什么吗？ 嗯， 守护的爱。来， 向大哥，你不要守护它了吗？ 我当然要了，但这个花环本来就是送给你的，戴在你手上更好看一些。 牙倒了没有？ 我问你一个问题啊！ 这是新剧情， 向少龙啊，这大哥是穿越过去的，这个女孩也是从现在穿越过去的吗？ 完全没有时代的差别 啊！ 是 当地 是不 是当地人，不是这个当时的人， 当时当地人、啊， 当时的女孩。 而且我说这向少龙啊，按照那个秦国那标准啊，战国年间的标准，那、绝对耍流氓啊， 这 是吧？ 这不，这 你摸摸我，你摸到我就真实了，然后他还作，我摸到你更不真实了，有病吗？这不是？ 不是，就是说他可以这么演，但是你干脆你就直接你别演寻秦记了， 哎， 你就直接拍一个现代爱情故事不就完 了？我之所以留在后边呢，我就是说，哎，看到这，哦，这是。跟寻秦记有点关系，因为他带了一个很奇怪的一个手机啊，就玩自拍的， 就还自拍， 自拍一下，然后那个女孩呢不明白这怎么回事， 天 哪， 定格、 哎、你对比之下你看看当年寻秦记在时代差别上他做的这种差异性、嗯、我记得非常清楚，有这么一小段，他是在这个街市上吃饭、嗯、 哎 啊，吃完饭之后这个向少龙就是讨论说我要上厕所呀，上厕所那个年代 没有公厕， 没有纸啊！ 哦，对， 那可怎么弄啊？ 还没到汉朝呢。 然后他发现，哎呀，是很不讲卫生的。 我的天， 那向少龙是很受不了的啊。所以你说这样的一种 哎 真实的代入感， 哎、 虽然他在这个电视剧当中，他只有那么一点点点缀， 而且他戏那个戏剧差冲突特别的大、啊。 对、嗯，最近这些年特别流行这一类。题材的这个书籍 穿越类的、啊 哎、你比如说叫什么穿越到秦朝、 嗯、 啊，那种风格呀、啊、就特我感觉特别受这个寻秦记影响、嗯、 对， 比如上来开篇他就说，哎，如果你不准备什么什么什么，你到秦朝你根本 你就活不下去， 你话你也听不明白、 哎、 饭你也不会吃，路你都走不走，没你哪儿你都不认识， 所以 寸步难行， 打算穿越你就做好准备， 哎，就是这样的一种方式，实际上他把这种咱们知识吧，这属于寓教于乐吧， 对， 体现出来了，是吧？ 对，像《舌尖上的饕餮人》就说了，这新《寻秦记》里头，秦朝就吃葡萄，就拿纸糊纸飞机， 啊、 就是说，你可以穿越啊，你可以从现在带过去， 就是， 但是它绝不是那个时候的一个常态。 就是如果你不把这个历史的功课做足，那么你穿越的这种感觉就完全的减弱了、啊。 对你带过去可以，你比如说这穿越过去的人哈，他兜里揣一纸飞机，这还可以理解，说得通、 嗯、 啊，他背着二斤葡萄，但是如果当时的人就这么玩，就这没环境、 啊、 那就要了命了。 也有可能说了啊，那个偶像剧的部分还是要有嘛，那向少龙不管在原著小说当中还是在老版当中，不也要谈恋爱找对象吗、 哎、 啊，这没关系啊、 嗯、 咱们来听一听这个跟就是叫什么谋略权谋有关的一段啊，来自新寻秦记。 向大哥，你总说要离开这里，你就这么想离开吗？ 所有人放下兵器， 本君早就听闻护驾队伍当中不乏高手，今日看来也不过如此嘛，哼，带回去。 进去，快点。 哎，有话好说，不要废话。干嘛 少废话， 我自己会走，有没有人权啊你们？哎， 我乃赵国公主前来和亲，你们有何理由关押本公主？ 公主息怒，臣下怎敢关押公主呢？只是想请公主过来小住几日，调查一些事情吧。我们走。 公主有请。君子，这里是他们的兵营，我们硬闯是出不去的，你可还有其他的办法？ 他都这样了，我还能有什么办法呀？ 这魏国真是胆大包天，竟敢关押我们核心队伍。 哎，这件事儿说不定那个魏王和…… 哎，时间有限，咱不多听了啊。嗯、这个一会儿听听好的啊。这个、 好的。 新寻秦记这一段就是项少龙压着这个赵国和亲的队伍 啊，然后来到这魏国，然后被这个龙阳君、嗯，因为龙阳君他是有私心啊，就把这个项少龙给关押起来了。哦、可是大家可以。你要不信你就看看这集，整个那个场面呀、嗯、是极其的粗糙， 是 不是说这个打的这个场景就是特别像过家家的一种感觉。 人家唱的再大点声，大声点啊，人说了、嗯、 啊， 你干啥呀，人家 大声点唱大点声， 人家新寻秦记感觉我感觉还不错、啊、你说情节不好那你看画面啊， 啊 画面你也说不好那你看评论 啊， 反正有好看的地方， 那我还是看评论吧啊。哎，咱们听一好的，咱听听这个古天乐版的这个寻秦记、 哦、 你看看这一段谋略是什么样的水平？ 以韩公子的见识，应该在韩国备受重用才是。为何公子在贵国却郁郁不得志啊？ 李元公子身为楚国重臣，当然不明何谓怀才不遇。 韩公子是著书立说之士，与这位什么公子，你的怀才不遇不可以相提并论。 你这么说就不对了吧？你什么公子？ 楚国李元呢？ 哦，喂，名士也要遇到明主才有用啊。商鞅那个时候在自己国家不也是郁郁不得志？哇，后来到了秦国遇到秦孝公，多了不起啊！喂，几年的变法就已经成绩彪炳了。 讲得好， 谢谢谢谢。 无论如何变法，始终也是因势利导，始终逃不出金木水火土五德之运势支配。只有深明五德相生相克之道理，方能把握天道运转呢。 邹先生之说虚无缥缈，未免太玄了。是我们悟性有限，如果能够切破天道，预知治国之策，就不需要浪费光阴胡乱揣测了。 孔子未未知人士，安知天命？ 如今百家争鸣，治国之道无非在于法治、德治以及无为而治之争。 无为而治即天下大乱，所以从来不为当政者采纳。 人性本恶，德治只不过是一个理想，行不通。 喂，我支持你啊，我支持你那个什么以法治国那个方法，不然将来秦国怎么统一六国？ 你 这个里边就他一个人是穿越过去的， 对， 他的每一句话都能从他的发音甚至讲话的方式口头语都能体现出他是从这 边，就是说这个戏剧真实啊，这就一下子可见高下。 而那几个人就是当时的人、 啊、当然我们说了，如果说是按照真正的这个历史来讲，他们说话我们一律听不懂、 哎、对 对吧，你看论语您在说话，那咱们不翻译咱能知道什么意思吗、 哎、 但是他就是用这种半文半白的形式营造一种历史感、 哎、 啊。那么项少龙说话呢，你看短句的 完全的是 今天的感觉，然后一会儿喂哇，然后 而且还得是香港的感觉、 哎、对对对对对、 哎、 所以说他这种差别做出来就给人营造一种戏剧真实啊。再有你看里边论战的内容，它充满了战国时期的思想啊，带入当时的这种事情，这个台词是多么有分量、 哎、你不能让那个时候的人就具有现在的这种思想。 而且我想 哥，你就要走了吗？你那么不愿意在这待着？ 而且我就想说，人家原著是有的呀， 对， 为什么您新拍你 不看 看 原著？ 原著呢、 啊？ 好了，咱不多说了，一会儿下面呢，咱再骂另外一个。 你胆子够大的， 好好的品评啊，文艺批评一下啊。 好吧， 好了，上面的最后一点声，我们听听这一首《天命最高》，咱们一会儿接着聊。 世剧情，谁望谁，亦在历史下效命。残酷过一夜情，别高兴，别以为叫之中，万岁千岁都会依你而原来亦中。 抢明前茶要快，预定就到吴裕泰。 美潮粘瓷宝，粘贴瓷砖有保障。美潮 Meco。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补气养血就用同仁乌鸡白凤丸。同仁乌鸡白凤丸治疗女性气血两虚引起的月经不调、行经腹痛等症。 三月浪漫女神月，车险到期为投保车主致电人保直销车险，成功测损保费就送价值129元进口永生花车用挂坠。 花永生，爱永恒，保障一路相伴。 400-1234567。 好，听众朋友们，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路况信息。目前呢，有一些路段呢是车行比较缓慢的，像东部地区的东二环东四十条桥到建国门桥的北向南方向，东三环亮马桥到京广桥北向南方向，东四环长园公园桥到慈云寺桥北向南，还有东五环平房桥到白家楼桥北向南方向，以及远通桥到白家楼桥的南向北方向啊，这些路段呢都是车行缓慢，请司机朋友们注意行车安全。 您正在收听的是四点有戏。 一辈子那么长，一天不到终点，就一天不知道哪个人会陪你走到最后。 而一天有那么短，没来到下午四点，你或许还不知道他其实就在你的身边。 快乐有方，四点有戏。 四点有戏，风生水起。 每天下午四点，北京文艺广播 FM 87.6，文艺观影，欢乐追剧，就在四点有戏。 麻辣评点。麻辣评点， 这个度是很难把握。 欢乐追剧，光影印象。 云德水的工资要装款装。 风生水起， 四十有趣。 点点点滴滴， 有声有色。戏戏说人生。 米夏、 香露、赵亮、 张帆，北京文艺广播每天下午四点有戏。 不打太极，快乐出击啊！终于能把这话说顺溜了啊！欢迎各位在稍事休息过后继续回到四点有戏，我是赵亮。 大家好，我是季彤。 哎，今天我们来一起吐槽展望啊，2018这个叫做江湖故事啊。 照你刚才说的， 武侠小说大改编的啊。 上半场讲的这个实际上已经是成品了，是吧？ 成品啊， 可以看得到了。结果看完了以后让你很失望， 所以就是说对于新白娘子传奇啊真是不太敢期待了啊。也不光瑞孝说这一部啊，说他这个折戟沉沙了，可是你这还有一部啊，也是大家备受期待的。 谁？ 笑傲江湖啊。 金庸啊， 笑傲江湖的2018这一版啊。不知道大家看了没有？ 这《笑傲江湖》咱说的是金庸老先生那《笑傲江湖》啊，不是现在那个娱乐节目《笑傲江湖》啊。 啊，那个宋丹丹他们参与。 这个作品的话，它的翻拍率也是非常高的， 非常之高 哈。电视剧我印象当中我就看过五六版。 这么说吧，算上2018年最新的这一部 是吧？ 已经一共有12版。如果我 天 哪，如果我这个记错了，大家可以纠正我啊， 是吧？ 当然记错，这我也是这资料找的啊。 对。 可以盘点一下啊，首次被搬上银幕应该是1978年的邵氏电影 啊。 当时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事 啊， 对，那个《葵花宝典》当时在电影里头是《樱花宝典》啊，不知道为什么，可能是去日本拍的。 就当时觉得那个花好看。 哎，后来这个从这儿开始就打开了啊，揭开了《笑傲江湖》影视化一个序幕。 哎，就是我记着好像发哥好像演过一版。 没错，1984年， 周润发演过一版。 周润。发陈秀珠版的《笑傲江湖》，这是电视剧史上的第一部 哦，是电视剧版的。 紧跟着是这个1985年的《梁家人》啊， 这个演令狐冲，刘雪华演任盈盈， 这也是电视剧版。 哎，对，这个是这个台湾地区啊，这第一版的啊。 最经典那版就有了黄沾那歌的那版是哪年？ 哎，这你猜一猜，你还记得吗？啊， 我记得情节肯定记得，年代记不清。 嗯，其实这个《沧海一声笑》啊，我们看到后来是有很多版的《笑傲江湖》呢， 就 都用这个曲子， 对， 或者是把它做了这个主题的变装改编啊， 变奏。 哎，那么第一次出现，这是在1990年那一版的电影 哦 啊， 这是许冠杰， 没错，叶童、张学友、张敏啊， 对， 他们领衔主演的啊。那么这个电影啊，其实这个也很有说道哈，这个电影的。这个监制是徐克导演、 啊， 我们知道后来他也有一版哈、啊，我们都众所周知了。那么当时的导演是谁呢？是胡金铨老师啊。胡金铨当时已经是新武侠电影的这个开山宗师了啊。但是呢，他跟徐克先生两个人是这个叫艺术见解呀，很不相同啊。那么徐克是后来呢，因为这个后来就自己又拍了一版，我们知道是东方不败的， 对 啊，有一个版本啊。 那一版的《笑傲江湖》里边，他感觉就是让你觉得那个里边文艺性特别强， 嗯， 就是不是一味的那种打打杀杀、武功高强的那种感觉， 没错， 它里边渗透了好多、好多这个就人际关系啊，就是。感情啊，这很复杂的一些东西。 那咱们要不要听一下这个经典的版本呢？ 好， 1990年版本的《笑傲江湖》啊，看您能不能听出来这里边的人都是谁。 我心里明白谁是自己人，你虽然是江湖人物，做我的参随，倒是一直很听话的。 养兵千日，跟随公公前途无量。这次公公让我进染布房拿一本书，叫《葵花宝典》。小人对书一向不懂，未免误了大事，请问《葵花宝典》到底是一本什么书？ 啊，是本手卷，里面写的都是栽花种草的园艺技术。 如果只是栽花种草，那这件差事不是太容易了吗？我就照公公的意思去办。 你跟着我应该明白我的意思，有我朝廷驾帖，一切都会方便。 公公安心，小人会物尽其用，这次要不要留活口？ 尽量不要节外生枝。 遵命，天一入黑，我立即行事。 师兄， 哎呀，你怎么站起来了？ 水都凉了，快点拿件衣服给我。 你怎么搞的？这么大人了，一点规矩都不懂。 好，你别给我拿衣服，我就这么站着。要你洗澡的时候，我也可以给你拿衣服吗？ 啊，谢了谢了，这个买卖我不做，你还是自己来照顾自己吧。哼。 哎，这个刚才这个洗澡让人拿衣服那是谁啊？岳灵珊，就是叶童演的啊。 这里边其实他也有变化啊，他跟那个原著他也有点 不一样， 不太一样。 对， 但是他还是在这个人物的这个基础上去来发挥的。 嗯， 因为本身。这俩人的关系啊，这个在书里边他就是那样的。 其实你说电影的改编最重要的看什么？最重要的我觉得还是人物的感觉。 对 啊，这人物啊真的是非常贴哈。 哎， 你看这个最大的主角令狐冲，因为这个许冠杰他有点岁数了， 哎， 对吧？在这里边他其实非常能够非常能够体现令狐冲那种不羁，但是实际上是比较直， 就是 直性的啊。 他虽然表面上是很那个顽皮的啊，很放荡的，但是他的骨子里还是很正直的，对吧？他不是说真的想怎么样想干坏事儿，他只不过就是表现出那么一种这个。 对啊，你看他并不接近岳灵珊嘛，就刚才这个情节，对吧？然后但是他也不走，他在那弹琴，你看。其实我觉得这个电影感是非常棒的啊。 对。 再接下来我想很多人都会这个特别特别的要提到的，就是非常经典的一版，这也是我小时候最喜欢的啊，这印象最深的就是李连杰和这个 林青霞 的这一版 啊。来，咱们听一听吧。当年的这个，我心中也是金庸先生，被金庸先生认为，最像小说中感觉最对的一版令狐冲。 这版的名字我记得好像不叫这《笑傲江湖》了， 它 好像都叫什么《东方不败》。 他好像就是叫《笑傲江湖之 东 方 不 败》。来，我们听听啊，令狐冲初遇东方不败啊，很有意思的一段。 葵花在手，江山我有。 喂，我的酒啊，这算什么意思？把我的二锅头喂湖里的鱼？啊，好啊！ 列春香薰四品皆全呐、啊啊，好酒。 美酒也要品者高，大家都是酒道中人。我叫令狐冲，姑娘，你闺阁芳名，方便告诉我吗？姑娘，你是不是有不便之处啊？那干脆我送你一个代号吧， 叫。 姑娘，你也捉鱼啊？姑娘，再说两句嘛。 你这后辈，信口雌黄，你闯入我发功范围，上来跟我解释，我可以赐你。 这位高手内力极深，会千里传音的举止科属，到底是敌是友你知不知道啊？那家伙是说我的，你不会受牵连的。 等我回来再替你取个代号。 前辈，我跟上来了，我不会千里传音，你听不听得见我说话呀？听不听得见啊？一二三，看来听不见了。 就是这一版我觉得是特别有张力的、而且这个人物是特别的饱满，又充满了有一点哲理性的那种对抗。 对，这个好像是林青霞第一次反串吧。 对对对，确实是啊，非常非常的有侠气啊。 对，就是、 你 东方不败他的那个形象再加上那个配音啊、这个就是绝对符合了东方不败的特点。 哎，那接下来咱们就说这个剧吧，剧版新版的这笑傲江湖评分特别低啊。 嗯，好的。 低到不忍说了啊，反正这个确实是没有及格呀。然后这两天也有这个媒体啊采访导演哈、导演说这个问导演说目前豆瓣评分比较低啊，外界评价不高 是否出乎您的意料？你知道导演怎么说的吗？ 怎么说的？ 导演说那个豆瓣的评分怎么形成的我真的不太了解啊。 你信吗？ 或许是一种文艺作品评分较高，商业作品评分不会高的评价体系、 这个我连我们俩都知道的事儿，作为一个导演应该不会不知道、 但是他说这个肯定是实话，他说这个分数我不太在意、然后说但总被 可是由观众评出来的、 他说但总被别人拿来说事儿呢，多少有些影响啊，只是个人并没觉得差到如此下限，说目前的局面非常出乎我们预料啊、他是这么说的，看来他的改编是有设计的啊。他说一部作品叫前六集定生死，他们对开局下了巨大的功夫，十集压缩到六集、说原著开篇有大量的引入和铺垫，而我们第一集结束让令狐冲成为了被人怀疑的杀人凶手 啊， 说女主角也更早的出场， 是啊， 男女主人公的线索更早交汇，这个是按照美剧的节奏来的啊。 那又怎样， 特别像美剧啊，我这特别想问啊，那又怎样啊？不好看就是不好看。我觉得从各个角度吧，这个故事先行，但是我们对这个故事非常的熟悉啊。尤其演员是不是合适，刚才咱们说了徐万杰那么大岁数演令狐冲， 人家都演出来了， 李连杰演令狐冲也是一个少年英才的感觉，对吧？ 对， 然后这个一块璞玉的感觉，那么这个小朋友啊，这个新版的、 新版的这主人公 笑傲江湖叫什么名呢？一会儿大伙儿看看他呢，真是非常非常的年轻，年轻到稚嫩，让你觉得他真的不像令狐冲。咱们来听听这一段啊，就是智斗田伯光啊， 嚯， 这一段啊，来，我们来听一听 重头戏啊。 不过啊，我有一事不明，你说，你明明知道武功不如我，为何在山洞时，你不等我与小尼姑洞房花烛之时，再进来朝我的背后刺上那么一剑呢？ 那衡山派的师妹不是便宜你了？再说了，男子汉大丈夫，赢就是赢，输就是输，背后偷袭这种事我令狐冲干不出来。 令狐兄果然光明磊落，田伯，我叫你这个朋友来。田大有我阅女无数，今日是首次动刑， 春宵一刻值千金呐、啊，告辞了。 哎，非逼我动手是不是？ 哼，令狐兄弟，我敬重你，是你的豪气胆识，可真不是你的功夫。 站着打，我打不过你；这坐着打，你护住我。 哎，不瞒你说，我小时候腿上得过寒疾，有那么两年是坐着练刀的。你不如我的， 两年，你才练了两年，我整整练了18年。 啊？哎，华山竟有如此精妙的剑法，天某倒是孤陋寡闻了。 哎，非也非也，就是我呀，每天早上练功之前，在茅厕里蹲着，好多苍蝇飞来飞去，我就拿剑戳它，不知不觉自悟了一套剑法出来。 好你个令狐冲，我把你当朋友，你却把我比作 他营造了一种所谓新武侠吧、 嗯、 就是把这个大色狼哈、啊、田伯光、 啊、 玩弄于股掌之间的感觉哈、 啊。原著里这段倒是这么写的，但是这个令狐冲没那么嫩， 太嫩了、 啊、对、 啊、 因为本身令狐冲就出来的时候、 嗯、 他就是应该是一个30来岁 这 样的一个状态。这 小孩呢、 啊、 30出1/2啊，这基本上是那种年龄的感觉啊，太年幼了。 对。 咱们接茬说说这个电视剧，就是我还印象比较深的呢，就是央视的那一版的。啊。当然了，在这之前呢，咱可以说说啊 ,1996 年有 TVB 经典的《笑傲江湖》是李颂贤版本的。 对。 这个很多人都这个特别喜欢。还有2000年有任贤齐袁咏仪那一版的。啊。 嗯、 再有就是01年央视这一版。这一版呢，李亚鹏、许晴的搭配，这个是遭到了金庸先生一开始特别特别喜欢啊、 哦，遭到了特别特别 喜欢，然后据说还是1元钱把版权费卖掉， 嗨， 特别给面。还有就是特别重要的是，音乐上由赵季平老师啊、 哎， 我们知道那么多经典作品、 哎、 由他来加入，然后刘欢、王菲加入到主题歌的阵容。 哎、因为你也不看是谁拍的， 哎呀，张纪中是制片人、嗯、啊， 我说的不是， 嗯、 就是说。出品方、 嗯、 啊，是吧？ 嗯，没错啊。来，我们听听，还是智斗田伯光同样的戏码，咱听听这一版， 嗯、 那田伯光就变成大坏蛋了。 这是周海英老师的田伯光， 哎，咱听听啊。 师傅，等一等，睡一睡啊！哎，告诉你爷爷是谁，出来，小子出来吧，我已经看到你了，你知道我是谁吗？我是万里独行侠田伯光，嘿嘿，怎么样，你害怕了吧？啊，有本事你出来啊，你知道吗？你坏了老子的好事，有本事你出来呀、啊、就出来，你出来呀、啊、敢出来吧？哎，不敢出来， 你听听这一版当中，他就绝无戏谑，其实是 这也有点过。你知道这个，其实田伯光他是一个采花贼， 采花贼，对， 就长成他那样，嗯、就做派成这个这周海英老师这范儿啊， 嗯。嗯， 他就干不了这行了，知道吧？哎， 基本上是大强盗的样子、啊 他必须得有一定的这个外形条件、 嗯、 甚至有一些他还有一定的修养、 嗯、 要不然他怎么能去、 嗯、 是吧，他得去吸引女孩。 哎呦，嚯，好家伙，您这是 不、 啊、 不，这个其实书里边、 嗯、 原著里边的田伯光、 嗯、他就是比较帅气， 他就是这么一个角色、 嗯、所以这一版也是遭到很多诟病、啊、 哎， 好了，我觉得呀、啊、这个今天最后我用金庸先生自己在《笑傲江湖》的自序当中的话来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 好 啊，他说呀，电影和电视表现形式和小